8:08踏入二月嘅第一日啦，你听紧嘅系千禧年代，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听紧嘅千禧年代咧都有萧乐文喺度嘅，早晨，同大家讲下咧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4%啊，嗱，讲一讲个最新嘅情况啦，见到咧寻晚喺观塘咧就有一个嘅受限区域，咁即系咧蓝田丽港街31号咧丽港城第五座同埋咧系第七座咧就列为呢个嘅受限区域啦，咁啊而家咧就话嗰个嘅检测行动咧喺朝早7:30左右咧系已经完成噶啦，咁就话咧系截至凌晨2点钟咧系大约有460名居民咧系接受检测啦，当中系冇发现新确诊嘅新冠病毒嘅个案嘅，同大家讲翻呢个最新情况先。政府咧喺上星期五咧就公布就住引入电话智能卡，即系 SIM 卡咧，系咪有一个嘅实名登记制咧，会咨询公众一个月。咁啊呢啲咧嘅 SIM 卡，即系大家讲紧嘅一啲匿名嘅太空卡啦，咁就话要做一啲嘅登记个人资料啦，包括系名啊、身份证 number 啊、出生日期等等。咁每个人咧最多咧就可以向每个嘅持牌电信商咧系登记3张。执法机构咧如果喺紧急嘅理由之下咧，冇手令之下咧都可以咧系索取卡主嘅资料嘅。咁另外咧16岁以下嘅人士咧登记嘅时候咧就要有合适嘅成人咧系确认，包括家长啊、监护人等等。嗱，而家香港咧有2100万个呢左右的流动电话用户，当中呢就是有1200万呢是太空卡来的。政府就说呢引入登记是想打击和防止涉及太空卡的严重罪行，又说对市民和业界的影响呢都要再了解，再决定呢是怎样落实的情况的。实际有没有影响到你呢？你会不会平时都用到一些的太空卡呢？你可能做的业务上面都可能涉及这件事呢？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电话旁边有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郭佩凡，早晨。早晨，郭佩凡。 早晨，早晨。 系啊，就住就话引入咧呢个嘅电话智能卡嘅实名登记制度，就做一个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你点睇呢一个做法嚟嘅？ 我就支持嘅，因为我自己本身咧都接触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求助个案啦，好多咧其实都系一啲嘅骗案嚟嘅。咁中间譬如有啲假结婚嘅案件啊，有一啲咧就系譬如网上面嘅骗案，例如一啲投资嘅骗案啊，即系唔同类型嘅骗案等等啦。加上咧，就譬如每年即系逢亲选举期间咧，其实都会出现一啲网上面嘅一啲嘅。即係資訊或者一啲嘅信息咧，可能抹黑一啲嘅候選人啦、等等啦，咁其實咧都牽涉一啲嘅呢啲嘅太空卡嘅。咁喺即係我哋就算幫即係受害嘅一啲苦主去報案啦、等等啦、投訴啦，咁但係追查上嚟咧，其實都係十分之困難嘅。咁就有亦都有好多騙案咧，都係先。即是直接用啲騙徒啦，用電話啦，即係其實都係用太空卡啦，同好多長者一啲嘅對話，咁從而令到啲長者受騙嘅。咁所以我都覺得即係有呢一個嘅實名登記咧，其實對防止罪案咧，其實都會係有幫助嘅。 見到頭先你都係主要關注，即係譬如係一啲太空卡用嚟犯罪嘅情況，希望可以杜絕到啦。咁啊，見到咧有一啲嘅報告啊，全球移動通訊系統協會嘅一啲報告咧，就話過往有其他地方咧用咗呢一個實名登記制咧，反而又未必可以杜絕到一啲罪案嘅情況，甚至有啲地方反而仲增加翻添。你自己怕唔怕？即係未必達到你頭先講個目的咧？ 我就相信咧，就唔會有任何嘅即係法例可以完全杜絕呢啲嘅罪案發生嘅，係咪？咁咧就但係咧睇翻即係呢嘅實際嘅數字咧，即係香港過往好多呢一方面類型嘅一啲嘅罪案咧，其實都係使用呢個太空卡嘅。咁就差唔多超過70%啦。咁就亦都近年亦都有啲比較危險嘅一啲嘅情況，例如一啲嘅土製遙控炸彈，亦都係用呢個太空卡啊去引爆嚇。咁呢啲其實都係令人好擔心嘅，亦都令到市民好憂慮嚇香港個安全。咁所以我相信咧，即係有咗呢個實名登記咧，即係當然不能完全杜絕呢啲嘅騙案同罪案啦。咁但係咧相信對本港我哋而家面對嘅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嘅用電，即係用電話使用電話嘅一啲嘅罪案咧，其實都會有幫助嘅。咁另外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實即係全世界即係好多嘅地方啦，包括譬如我哋香港市民都經常去嘅日本啊、台灣啊、澳門啊。 就算去馬來西亞、新加坡啊等等咧，其實都已經係實名登記嘅。咁譬如我哋去到啲地方去登記使用一啲嘅即係儲值卡啊呢啲咧，其實都冇乜對我哋有任何嘅影響。咁佢哋嘅報告亦都唔影響到當地嘅居民啦、啊。咁啊，法國、德國、意大利啊等等呢啲地方咧，都一樣係實名登記嘅。咁就另一方面，我考慮咧就係、是、當即係而家好多嗰啲。騙案咧，其實都可能係有組織嘅集團係跨境去做嘅。咁如果你話好多地方都慢慢一路開始全部做緊實名登記啦。咁如果香港唔做嘅話咧，對打擊呢啲跨境嘅罪案咧，其實可能就變成一個漏洞添。 我見有啲就話即係引述啦，其他國家過往實施咗呢個做法之後咧，就話啊，其實可以有令到黑市更加蓬勃，即係喺一啲太空卡嘅出現，咁或者咧係直接咧用外國去買電話卡咧去做漫遊啦，都可能係達到你頭先講嗰啲咁嘅即係犯罪嘅途徑啊、犯罪嘅手法啦。其實實際係咪真係對症下藥咧？用呢一個嘅太空卡實名制？ 我剛才都讲啦，当即係全世界好多个国家，而家讲緊155个国家，其中四分三都已经係做緊实名制啦。咁就咁如果香港唔係实名制嘅话，你反而香港就变成一个漏洞啦，係咪？咁就对打击呢啲国际跨境嘅犯案呢，其实未必有帮助，不得已可能就变成一个障碍添。咁第二呢就係睇下实名制你点样做啦。咁如果你话喂我淨係需要攞到嗰、那個身份證號碼、出生日期同埋個名，咁咧就可以登記㗎啦。咁當然就我都提出呢個疑問嘅。咁當然就會出現一個一啲嘅問題啦，例如即係例如好似我咁或者好多人士咁樣都俾人喺網上起底咗嘅。咁咧就呢啲資料可能到周圍都有嘅。咁如果就咁登記呢啲即係唔去認證個人嘅，係咪嗰個人就俾佢登記嘅話咧？咁其實就冇乜效啦，係咪？咁但係咧我見到其他一啲地方咧，就譬如好似新加坡咁咧，佢都有啲即係一啲嘅平台、一啲嘅認證嘅技術，咁係需要認證嗰個係確實係嗰個人啊嚇。咁而家其實我哋香港咧我哋嗰啲電話啦，即係唔係太空卡啦，我哋平時用嗰啲電話。即係號碼咁樣 SIM 卡咧，其實啲電信供應商咧都好嚴謹嘅，因為我最近都試過即係要去做一啲手續咧，佢都需要你個人親自去，全部都要你個人親自出現去揸埋身份證，即係認證你係嗰個人，佢先可以俾你更改資料啊，或者開張新卡啊等等。咁所以我嗰個認證其實都好緊要咯。咁如果你話認證做得好嘅話咧，咁其實就去話盜用人哋嘅身份啊，或者開假卡啊，咁呢個機會咧就會大大降低啦。 見到大家今次針對呢一個諮詢咧，都擔心會唔會涉及一個嘅私隱權嘅擔憂。你自己擔唔擔心即係私隱會被削弱咧？因為有一個實名制嘅出現。 我咧就好緊張個人私隱嘅，因為第一大家知道即係我一直都跟進呢個私隱條例。嘅問題啦，咁我諗亦都有人同我講咧，就係話但我其實而家咧，我用緊嗰個電話咧，都唔係用我名字登記嘅，因為我驚俾人起底，係啲公眾人物咁所以咧就用人哋登記就俾我用咁樣，咁所以亦都大家見得到咧，其實而家保障私隱嗰度咧，即係香港做得未夠好嘅，咁但係呢個就另一條條例啦，就係、是、個人私隱條例嗰個修訂啦，咁而家事實嘅即係我哋私隱專員公署同埋私隱條例咧，其實都係冇牙老虎啦，對保障個人私隱咧，其實就係、是即係好弱嘅啫，你問我嚇，咁所以參考翻，譬如好似歐盟咁樣咧，其實喺保障個人私隱嘅條例上面咧，其實做得非常之嚴謹嘅。由乜嘢機構去儲存乜嘢嘅資料，去到可以儲存幾耐，如果俾人盜用咗，要點樣去通報，跟住點樣去銷毀，其實全部都有曬標準嘅。咁就如果你違反咗呢啲嘅法例咧，亦都係罰得好重嘅。咁對個人私隱嘅保障當然就會好多啦。咁而家亦都有人擔心啊，我俾曬啲資料啲電話公司嚇，咁跟住如果佢哋有人攞咗我哋資料出去，咁其實咪會有即係個人私隱嘅泄露咯。咁其實今天如果你用手提電話嘅話咧，你都會面對咁樣嘅風險嘅。咁所以我相信呢個唔係今次呢個電話卡實名制呢一個嘅問題。 而是我们即整体个人私隐保障各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问题。 见到有些前线的业界都有些担忧，即除了就是见到本身譬如是卖电话卡的一些摊档，他们就担心会少了很多生意。见到譬如资讯科技界郭佩凡应该都很熟悉了，有一些技术开发的人员就说本身你研发一个的应用程式或者新的系统呢，都经常要用到 SIM 卡啊呢一类嘅去模拟唔同嘅身份啊，或者对个系统做一啲嘅测试啊，睇下会唔会嗰个能力上啊、稳定性啊等等，会唔会做咗实名制之后，令到呢一类嘅工作个成本又大咗好多啊，影响佢哋即系窒碍成个即系一啲应用程式嘅开发啊等等，呢、這个有冇听到一啲业界意见？ 咁样嗱，如果你讲咧就系、卖电话卡，即系卖太空卡嗰啲嗰啲公司啊，或者嗰啲人士啦，咁就好睇政府嚟緊落嚟跟住點樣做。因為我睇返其他地方呢，佢哋嘅做法呢都唔係賣張卡俾你嗰陣時要登記，而係你開通要用嗰陣時候呢就要去登記嗰個使用人同埋核實你個人個身份咁樣嘅。咁、如果係咁樣做嘅話呢，就好似新加坡咁做法，其實同賣嗰個即係零售商呢其實就冇乜大關係㗎。 但佢哋嘅好處就係、即係啲卡可以隱藏佢哋嘅身份啦，或者冇咁容易俾人睇啦。 咁少咗人買咁樣。咁、可能會有啲咁樣嘅事發生嘅。咁但係事實買呢啲卡如果係要嚟作非法用途嘅話，咁我哋都唔希望好多人買啦，係咪？咁呢個就呢個第一啦嚇，咁第二咧，如果你講緊即係資訊科技界嗰度啦，咁我諗政府要同資訊科技界多啲嘅解説同埋溝通，因為大家就擔心如果我平時我都會用好多SIM卡咧，就去做一啲嘅測試嘅咁樣，咁但係就我見到政府琴日都好快脆回應咗啦，就係佢哋就已經講話呢個今次個實名登記咧，淨係規管人對人嘅溝通嘅SIM卡啦。就唔包括咧，就係用作機械類型啦，即係 M to M 啦，即係機同機溝通嘅SIM卡，亦都唔包括一啲 IoT 我哋叫物聯網服務嘅SIM卡嘅運作。咁所以咧，對即相信啦嚇，對IT 界即係資訊科技界嘅研發啊、試機啊等等咧，應該就冇影響嘅。咁但係當然，政府琴日咁樣講完啦，我諗科技界未必完全即係收到嘅，因為琴日先至講咁，所以我講相信咧呢一段諮詢嘅期間咧，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都要同業界多啲嘅溝通啦，釋除佢哋嘅疑慮。 最後我想好快問一問啦，諮詢期今次就一個月，我見到有啲業界就話過往嗰啲涉及電信業嘅諮詢咧都至少三個月嘅喎，係咪咁啊？今次會唔會太短咧又？ 咁呢個要問翻政府啦，即係一般嘅諮詢咧就有長有短啦，我哋見到有政府啲諮詢咧做完諮詢又諮詢嚇。可能十年八年添，我諗而家呢個年代咧，其實大家如果有意見嘅話咧，其實一個月我覺得都足夠啊。咁當然長啲係咪好啲咧？咁可能見仁見智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即係政府同市民嘅擔憂都係同罪案有關嘅話咧，咁其實就越快越好啦。 OK， 好啊，唔該曬葛佩凡，同阿葛佩凡傾到呢度啦。葛佩凡就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嚟嘅。再聽到位嘉賓有資訊科技界選委黃浩華，早晨。 早晨， 早晨，黄浩华，点睇啊？而家政府就话引入一个嘅电话智能卡实名登记制度，呢个有个公众咨询啦，点睇啊？呢个 其实都比较担忧嘅。咁讲翻咨询个方面啦，一嚟就系讲真，就得嗰四个礼拜，你计埋假期，其实得三个礼拜嘅。咁样对我哋嚟讲就比较诧异嘅，就系点解唔做多啲咨询或者延长嗰个咨询期限呢？因为坦白講，喺呢件事，不論喺業界同埋社會，都有佢嘅爭議性喺呢度嘅。咁你話冒冒然咁過嘅話，會唔會件事做得唔夠考慮清楚，又或者影響到業界呢？其實呢個好明顯將會發生嘅，就係、是。咁所以你講到業界嗰個問題，就係話頭先可能都講到，就係 IoT 啊，又或者係嗰啲機器讀取嗰啲問題。問題就係話我哋同業界嘅人士都傾過嘅，就係、是。因為譬如話物聯網開發又好，或者手提電話開發都好，就算唔係用講緊用機器用嘅 SIM 卡都好，其實本身我哋做開發者又或者係 IT 嘅從業員，本身佢哋有三至四個 SIM 卡，甚至係五個 SIM 卡，亦都唔係一件好唔常見嘅現象嚟嘅。咁所以你問我，如果呢件事發生咗嘅話咧， 就會覺得就係會唔會間接就係阻礙緊業界發展呢究竟？ 嗯，即係就算頭先郭佩凡講嗰個做法，未必係限制一啲即公司只係限制人對人嘅嗰一類，都可能對 IT 界嘅發展有影響。 是啊是啊是啊，因为譬如话你哋可能日常见到嘅手提电话嘅程式软件咁啦，咁可能一个做程式测试嘅开发或者做 IT 人，其实佢哋要攞三四唔同个电话型号去试㗎喎。咁呢个时候有啲可能嘅时候就要一定要係用返个 SIM 卡先模拟到嘅情况㗎嘛。 嗯，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如果呢条法例真系效咗嘅话，咁会唔会其实简单嚟讲就系买先吸入犯，或者系用以匿名嘅通讯，其实都系犯嘅咧？咁所以对我哋嚟讲，要觉得系一个会一个阻碍嚟嘅咯。 嗯，嗱，整体对于个私隐权嗰个问题都有一啲嘅争议嘅，你呢个点睇咧？但系因为我哋同时又见到今次只系登记一啲譬如名啊、身份证之类嘅资料啦，就唔系话可以即系随时攞到一啲通讯记录啊或者通讯内容啊，就冇话涉及呢一啲嘅。嗰、那个私隐权其实系咪真系涉及得咁多咧？又 我觉得有个忧虑嘅就系好多人会觉得就系将呢个匿名电话卡等于一个潜在嘅犯罪用途。我觉得呢个其实要纠正翻个概念，就系特别喺联合国里边有啲报告里边讲咗，就系一个香港一个市民其实系有佢哋应有嘅匿名权嘅。 嗯， 咁即系话其实我哋市民用一个匿名卡去或者个太空卡嚟保障翻自己嘅个人身份，其實都是一個可以理解的事件嚟嘅，並唔係話等於我用匿名卡就可能潛在等於啲之前記者會講嘅炸彈啊，又或者係電話騙案呢、這個我覺得要澄清翻嘅。咁同埋講真，匿名卡呢個問題咧，譬如話你之前就係話冇呢個實名制啦，但如果實名制之後會唔會變相咗就係更加容易知道嗰個人係？邊個咧？譬如話，因為譬如話，可能特別係啲比較敏感嘅人士，譬如可能做傳媒嘅、可採訪嘅，可能以前佢用匿名卡就可以保障翻佢自己同埋被採訪者嘅身份嘅匿名性。咁但係而家問題就係話先唔講被採訪者啦，譬如話係講緊係你記者嘅話，咁而家一係用自己姓名，一係就可能用公司機構，即係可能你報館嚟登記。咁呢個時候會唔會譬如話更加容易被執法部門去睇到嘅就係、原來呢個就係某些某啲傳媒採訪嘅記者電話，咁就好容易就會更加容易就係、咁我直接去監聽呢啲電話會唔會更快去做到搜證咧？這個其實是個人憂嚟嘅。 但監聽又涉及另一個步驟啦，亦都可能要涉及去法庭申請啊等等噶嘛，即係唔係咁容易嘅喎，係咪咧？ 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啱啦，佢有兩個條件嘅，一個就係根據翻就係、法庭搜令。佢講就係話我先至有權去攞到啲咁嘅資料啦。 嗯、 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可以根據情況危急而去做一個相關嘅監聽啊，又或者係攞翻相對應資料嘅。咁問題就係話喺記者會裏邊，當日都記者其實會問到佢就係、是、依、這個所謂情況危急究竟係咩條件咧？會唔會同國家安全有關係咧？ 嗯嗯嗯。 咁就問題就係話，其實中間就有好多灰色地帶喺度，就會變咗就係究竟市民嘅私隱權或者記者本身嘅權利有冇受合理嘅保障咧？呢個係一個疑問嚟。 即係你都覺得可能係同國家安全有關係嘅，係嘛？ 唔排除咁嘅理由。 嗯。今次咧見到保安局副局長歐志邦咧都講到就係話本地流動電話犯案嘅嚴重罪行入邊咧，有超過七成係匿名嘅電話智能卡啦，即係俗稱嘅太空卡啦。咁啊，電話騙案入邊咧係嘅相關嘅比例咧，更加係高達九成嘅。補充翻呢一個嘅資料先。見到有啲講法就話其實都唔犯法啦，就唔使怕即係實名啦。有啲咁嘅講法嘅，你自己認唔認同咧？ 其實好唔認同嘅，因為頭先講咗嘅就係本身匿名權係一個人權一部分嚟嘅。咁、我匿名唔代表我真係會潛在犯法噶嘛，純粹係因為我用唔同嘅私人理由去保障翻自己私隱。咁啱啱講到犯法個問題啦，咁當然佢有數字俾翻我哋啦，但係問題就係話，作為一個科技界或者業界人士都明白到嘅就係、是。其實呢啲咁嘅電話騙案，甚至可能係一啲炸彈嘅案件，就算冇咗呢個太空卡，唔代表唔會發生嘅喎。因為譬如而家今時今日技術，可能你電話騙案，第一就係可能大家收過呢、這個

冯德莱恩话，亚斯利康额外供货之后，令今年首季的交付量增至4000万剂，而且会提早一个星期付运，形容是迈进一步。欧盟近日就疫苗供应问题和亚斯利康和英国争拗，即使首季的疫苗的供应量增至4000万剂，仍然较预期少了一半。亚斯利康早前说，因为欧洲厂房生产出现问题，要大幅减少向欧盟供应疫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4.7, 瑞士法郎 0.891, 加元 1.28, 人民币 6.431, 英镑对美元 1.371, 欧元对美元 1.213, 澳元对美元 0.76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27点，升26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6美元，卖出1,853.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三风势较大同稍凉。今个星期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去到北雅山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北雅山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排到去龙盘苑；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亦都是慢车。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仲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红天路上去元朗公路啦，近住上城一段都是挤塞，排到去红字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我是林以乐，由二月份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的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晚上，我会同大家探索心灵世界，活出正向人生。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021年2月1日。麗港城五座七座強制檢測行動完成，沒有發現確診個案。 英國開放 BNO 簽證通道，港澳辦譴責英方違背承諾。 本港新增53宗確診，44宗本地個案，17宗源頭不明。 世衛專家組考察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及白沙洲濕貨市場。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翻返嚟千禧年代， 英國咧早前就公布咧有關申請 BNO 簽證移民英國嘅一啲安排，咁即係咧英國嘅國民海外護照嘅移民安排啦。咁包括就話咧首階段申請人咧可以喺31號起咧做一個網上申請，咁啊第二階段就話2月尾可以做啦，就係、是、用一個嘅手機應用程式啊等等咁。咁啊見到安排一出咧，中國外交部咧就有一個嘅反制措施，就話宣布咧係唔再承認 BNO 護照咧係作為旅遊證件同埋身份證明嘅。嗱呢個究竟喺實際嘅影響上係點樣咧？安排上面又會點樣咧？嗱而家咧會唔會有啲人士本身都係只係得 BNO 護照，定係兩本護照，即係包括埋特區護照都有嘅咧？咁整體唔能夠做呢一個嘅旅遊證件嗰個嘅影響係咩咧？整體嘅安排又點睇咧？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民主黨國際事務委員會主席劉慧卿，早晨。 早晨， 刘慧卿，想问一下，即系今次有个公布啦，即系英国公布咗个 BNO 签证移民嗰个新安排，中国方面咧亦都有个反制措施，话唔承认佢系旅游证件，点睇呢个最新嘅进展啊？ 中国咧，照我其实理解咧，就即系从来都唔承认嘅啊。咁但系点都好啦，而家特区政府就话唔俾嗰啲人用呢个 BNO 护照出入境。咁我相信咧，你琴日睇到新闻啦，有啲人离开香港都冇乜问题嘅，因为佢可能有特区护照或者有香港，当然会有香港身份证啦。咁就我觉得就唔系好即系好大嘅即系困难啦。咁我就希望即系大家冷静，即系有啲人要走嗰啲人咧系会走，你话去英国又好。或者移民去其他國家啦，我都聽到有好多嘅，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香港嘅情況。咁當權嘅人呢亦都應該問一下，即係點解咁多市民走呢？咁其實前兩日呢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都照接受外國傳媒嘅訪問，都話呢即係佢就唔相信會有幾百萬人會移民去英國啦，呢、這個都冇人知道，而佢係呢係尊重香港人嘅選擇。咁呢個咁多年來啊，都係好多人移民㗎啦，係咪？有啲人都話俾我聽，我係櫃桶四五個護照嘅，呢、這個就係香港人嘅苦況，因為政府咧係唔會照顧佢嘅，無論當時嘅殖民地或者特區政府，市民知道咧，政府係唔會照顧佢嘅，所以佢自己要攞定一啲後路，有乜事嘅時候咧，佢同家人咧係可以走。 咁實際嗰個影響或者點睇今次中方呢個反制措施嘅力度咧？你自己又覺得？ 唔係，我頭先都講，就如果去到呢個位就唔係應該唔係好大嘅，咁但係即係如果中國政府覺得要做啲嘢，咁咪做啲嘢咯嚇。咁、而且咧喺攞呢個 BNO 身份或者護照嘅人咧係好多嘅，無論喺邊個界別啊都有嘅。咁、我希望就唔好有個咁大打擊面啦。咁我仲記得自由黨主席鍾國斌議員講咧，佢話呢班人當中咧係有香港嘅經濟嘅中流砥柱，即係如果你打擊咧，係會打擊埋成個香港嘅經濟啊各方面，咁當然係好嚴重啦。 見到咧律政司司長咧鄭若驊有個嘅回應喺網誌嗰度，就話咧要正確理解中英聯合聲明，咁就話咧明白中英聯合聲明入邊咧係冇任何嘅條款咧俾英方喺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咧承擔任何嘅權責，咁又引述咧中方嘅人員就話咧英國喺香港咧冇主權、冇管轄權，亦都冇監督權咁，點睇啊？即係佢講到中英聯合聲明啊，劉慧卿呢個都可以同大家講下，係咪真係咁樣咧？ 唔係呢個就即係各說各話啦嚇，英國政府有份簽，英國政府亦都講，佢話我而家做呢啲嘢就因為我覺得你喺香港呃咗個國安法落嚟，我覺得你係違反聯合聲明，所以我先做啲嘢。咁佢亦都話我唔係而家即刻俾你班 BNO 人係變咗做英籍喎，係只係有個途徑。咁老實講，即係佢嘅各說各話，香港人亦都唔係傻瓜，佢自己同埋佢家人諗下自己嘅前途。有啲咩打算？我都話啦，就算唔係走去英國啊，都會去其他國家咧。你問下嗰啲移民顧問啦，去好多其他國家嗰啲個案都陸升噶。咁點解要將港人推向嗰個方向咧？咁係咪大家可以即係冷靜啲嚇，就尊重，好似林鄭月娥話啫，尊重佢嘅選擇咯。 但整體嚟講，今次我見到即係譬如中方外交部嗰邊咧，就話英國公然違背承諾，話今次你頭先就講到話佢哋都要有一個 BNO 簽證，都要去到譬如要住五年啦，咁跟住再要定居一年啦咁。但佢哋咧就講話係度身訂造具有英國國民海外身份，即係 BNO， 即係俾 BNO 嘅居民有個度身訂造嘅身份去入籍英國喎，係咪 是不是叫做度身订造呢？算不算是公然违背承诺呢？又 林慧不是背承诺，就是他们自己说了，香港人自己决定了。那是度身订造的，因为你其他人拿着其他东西，你拿不到事假日这个安排的。 嗯， 那人家英国政府自己的国会自己的国民是支持是做一个度身订造的事情，那你又有什么、可以 反对呢？而且老实说，他今天度身订造，他过几年有个大选，有新的民意，可以说喂，我不是这个度身订造政策，我们要取消，他们自己国家是绝对有权。不过现在在这个时空，他就觉得我们想这样对香港人，那我再呼吁各方面的人希望冷静，亦都希望呢是真的尊重香港人选择的自由。我不是欺你什么，我自己有能力我就选择咯，我去英国，我去美国，我去加拿大，我去澳洲，关你什么事呢？ 但譬如就住英國嗰度，其實之前即係而家好多講法都話啦，簽中英聯合聲明嗰陣咧，同時都有一個交換嘅備忘錄嘅。當時英國講明係即係唔會呢個嘅 BNO 係導致直接有一個嘅英國嘅居英權啊、居留權啊咁樣。咁亦都話咧，即係本身有呢個護照之後咧，任何人都唔會因為香港嘅關係啦，取得英國屬土嗰個嘅地位。而家英國公然咁做喺即係國際上面有冇問題㗎？咁樣。 咁英國自己向國際交代啦，第一就只係諒解備忘錄嚟嘅啫，就唔係中英聯合聲明一部分。但係咧，兩個國家就擺出嚟話：嗱，呢個係我對國籍、我國家嘅睇法。咁當然，我頭先都講一，就佢而家唔係即刻話俾你英籍啦，你要5+1啦。咁但係佢又話：喂，因為你違反咗中英聯合聲明喎，你一個國安法俾香港喎，所以佢哋講啲嘢咧就係咁，大家互相拗噶啦。咁咪等佢兩國。去拗啦，但系另一方面咧，我琴日先睇见啱啱离开英国嗰个阿刘大使啊，阿刘永明大使又话：，中英合关系好好噶，永远都好好。咁你咪搞好大家关系吓、令香港人亦都好开心、好舒服。嗱，如果香港人觉得喺香港系好安全、好平安、好自由咧，阿斯洛文，你相唔相信好多人会无端端？吓卖晒自己啲家当各样嘢，同埋成家人走去外国咧。 另外啦，見到而家即係譬如中國啦，有一個咁嘅即係對 BNO 就話係唔承認咗一個嘅旅遊證件啦。你自己預期啦，其他國家會唔會都跟咧？譬如一啲友好國家等等。 呢、這個更加冇得辦法去推測啦嚇。咁、樣如果佢哋係受到中國嘅影響，佢哋要做咁呢啲冚唪唥都係人哋主權國家。自己可以做或者不做的事，同埋咧，調翻轉咧，你可以講咧，係咪見到有些國家見到，哇！原來咁多香港人要走喎、不如我哋都放寬我哋嗰個移民政策啦。你睇到加拿大啊、澳洲啊嗰啲都係噶、放寬啲啦，俾佢哋易啲過嚟家庭團聚啊，或者嗰樣嘢。喂，人哋國家要做嗰啲嘢，我哋有咩辦法去影響啊？你估佢真係聽你講啊？佢為基国家本身的利益去制定这些政策的嘛。 另外這個呢亦都引申一個討論，即近日這個BNO 簽證，就是說有些意見就說是不是要做釋法呢？咁講緊就是說如果透過這個 BNO 5+1的居留簽證入籍了英國之後，是不是香港那個的永久性居民的資格啊、投票權啊、福利啊那些都要是取消的呢？咁點睇有這些咁嘅討論啊？ 咁係乜嘢都可以講嘅，老實講嘅個口係生喺你塊面，不過你都要記得97之前咧，好似係釋過法嘅。而當時咧係特別批准香港人係有雙重國籍。你同我都知道，有啲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同埋好多好親北京、親共嘅商界啊、專業人士，都係有外國國籍。立法會議員特登立法俾佢攞外國國籍嘅嗰啲功能組別。咁呢個係做過㗎喎、就係啱啱同你講嘅嘢係相反嘅方向。咁而家就話唔得，我特登要針對你呢班人，我又嚟釋法，啱啱做相反。咁你話即係中國人民、香港人民大家國際社會點睇呢？嘩，原來你係咁任意㗎，咁去針對，而且我會覺得香港啲人而家係受害者嚟㗎喎。我頭先都問你啦，好好地地成家人，点解会无端端要卖晒啲嘢要走呢？ 點解個情況係咁呢？咁舊陣時點解你又咁好對待？我俾個特別待遇你，本來國家冇雙重國籍，我特登俾你。而家咧我就特登針對你。喂，係咪一個咁大嘅國家係需要咁樣對自己嘅子民呢？ 但頭先講到另一樣咧，就另一方嘅講法就係、譬如國籍法嗰度第三條都列明啦，中華人民共和國咧係唔承認中國公民咧係具有雙重國籍嘅、哦，又有咁嘅講法，就話過往係咪都係冇嚴格去執住呢條線去做翻咧？咁而家執翻正啫，咁點睇咧？又 唔係，如果你話啊，而家執翻正，撥亂反正，所有人都唔準，咁都仲有啲邏輯。我頭先同你講咧，好多權貴。好多政界、商界係咪又有雙重國籍？咁咪有四重國籍都有啊嘛。咁你係咪都執翻證？你話唔係？我而家要釋法，或者我要立法，就係、是、針對你啫，就係、是、針對你班受害者，因為你而家喺香港住得好不安、好唔滿意，所以我就針對你。其他嗰啲咧，我繼續容許你雙重國籍，係咪想咁做啊？ 好，同阿刘慧卿倾到呢度啊。刘慧卿咧就系民主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嚟嘅。再请多位嘉宾同我一齐倾啊。电话旁边有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早晨。 早晨，我首先要反驳刘慧卿讲嘅嘢。佢第一，中国冇批准过香港人持有双重国籍，冇咁样讲过。佢系1996年有释法。第二，佢话中国点可以任意去改？最改得嗰个国籍法咪英国咯。刘慧卿最清楚，以前佢都黑英廷噶啦。英國1948年的國籍法，1981年國籍法，1985年香港法，1997年的香港國籍法改了幾多次啊？將佢大英帝國的子民分做6級，哪個國家最任意改國籍法？問下劉慧卿啦，佢嗰時候嘈得幾緊要啊！而家嚟講， 咁我哋講返先啦，而家最新嗰個嘅 BNO 簽證嗰個嘅安排，咁就見到公布咗一個新安排啦。上個禮拜咁啊，內地有一個嘅反制措施，就話唔再承認 BNO 咧係一個嘅旅遊證件同埋身份證明啦。咁點睇而家最新呢個嘅進展啊？ 呢個對香港係冇乜實質影響嘅，因為我哋出境我哋入境出入境都係用身份證永久居民身份證就得噶啦。 係， 我哋特區護照又非常之廣泛使用，係嘛？根本香港人攞特區護照係攞個 BNO 護照。 咁所以即係所以實質影響就冇，但係譬如一啲喺海外嘅香港人嚟講咧，即係有繼續有即係永久性居民身份啦。咁但係佢而家主要喺海外嘅呢一類人士，又有冇啲多啲嘅影響？ 咁佢翻嚟咪用佢個永久居民身份證咯，就咁就得啦，冇乜大问题嘅。佢买机票嘅时候，只要表示佢香港有居留权得噶。 但系咪话嗰啲领事保护嗰啲会有啲影响 啊？不嬲都冇噶啦，不嬲就1996年嘅释法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喺香港嘅中国人系唔可以享受领事保护嘛？你去到外国，通常如果你遇事啊，你如果有英国证件喺手，你就喺英大使馆。你揸个英国证件喺手，咁你去中国嘅使领馆，你要解释自己系中国籍啦，系咪？通常都系咁噶。有啲人系持有特区护照就去揾中国使领馆，持有英方嘅护照就去揾英国使领馆，冇乜大问题。 实际影响就冇乜啦。咁但系见到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啦，都有一个嘅回应啊，对于今次嘅事件，咁佢就话大家要正确去了解啦，理解中英联合声明，咁就话咧明白到即系冇任何条款俾英方咧可以喺回归祖国之后承担任何权责。其实今次呢个安排算唔算系英方系承担咗一啲权责咧？又系咪咁样啊？ 佢当然违反咗英国自己违反咗中英联合声明啦。其实喺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英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當時的外相是何為爵士，很多年長的英國人都記得他時時來香港 Sir Geoffrey Howe， 他在個白皮書裡講到明香港人對英國對香港的 responsibility 是到1997年6月30日為止。我亦都有看過一些文獻呢，是有前英國的律政司呢是公開講過，他們是如果是給 BNO 的英權是違反他們自己 的承諾的，有看過這樣的文獻。 嗯，今次最主要出呢一个嘅BNO 签证嘅五加一安排，就系、是、英国去回应即系、就是、香港国安法啦、港区国安法嗰个出现啊嘛，咁样用一个理由去推出新嘅签证安排，算唔算系合理理由去做咧？咁又 完全唔合理啦，因为自己英国都大把国安法，即系做又得，人哋又做又唔得。第二就成个中英联合声明有边个条款话唔俾中国保护自己安全咧？冇可能噶嘛，会。國家要保護自己的安全的、 嗯、 是啊，我們現在看到這份文件2008年前英國的前律政司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for England and Wales Lord Goldsmith 他說過，如果是給 BNO 英國公民的身份呢，就會是違反、英國在聯合聲明裡面的承諾。 嗯，但今次譬如剛才讲到话英方是违背了承诺啦，咁啊见到，但其实呢中国方面呢喺备忘录嗰日呢嗰度呢都当时都提到係话允许呢即係中国公民呢係可以用呢个旅游证件去其他国家同埋地区旅行㗎喎，咁即係两边都同时违落喎，係咪咁啊？ 咁你英方已经违反咗啦，咁中方都係有权话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采取一些反制措施咯。 嗯，咁即系两边地而家都唔理个备忘录，其实个备忘录仲有冇约束力咧？咁样又 备忘录系双方表达自己嘅立场嘅，照计系应该有约束力嘅，但英方自己违法咗先。 嗯，其实我又想问下叶刘淑仪，点睇今次有啲讲法就话，系咪度身订造俾一啲嘅BNO 嘅持有人啦，系入籍去英国咧？因为其实佢又唔系直接将个 BNO 变咗做嚟入英籍噶嘛，都要经过一个过程噶。咁佢哋都要做嗰、那个五年五加一嗰个嘅，即系留喺嗰度咁样做，先再定居一年咁。整体上呢一个过程都叫做即系度身订造，叫做即系违背佢哋个承诺。 佢有几方面度身订造噶、 嗯， 因为正如英国政府讲，你而家可以申请去英国居住噶、 嗯， 但系 under immigration rules 佢嘅入境规例咧，你系要符合好多学历啊、技能啊嘅条件嘅， 即 系基本上有人请你有份工啦，有足够嘅钱啦，啊，咁你就可以去。但佢其實舊年咧已經推出，你知啦 ，LOTR 嘛 ，Leave Outside the Rules。英國政府都話，舊年有7000人利用呢個 LOTR， 即係喺入境英國嘅入境規例以外，唔使資產，唔使學歷，唔使計啦，你去就得噶啦。咁呢啲即係當佢係正，因為驚國安法或者驚被逮捕啊。 嗯、 我相信已经去了那些就是可能参加过骚乱怕自己被逮捕或者真的不满国安法的那些已经走了的了、啊、那这些呢为什么有人说这些是二等公民呢？因为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医生、啊、英国需要医生，我过去根据正规的入境的途径呢，你就是人家知道你有技能，但这些是没有技能没有学历、啊、总之你给到五年的、啊、签证费和、 嗯、 你的保健费咁啊，去得噶啦，答咗佢100条问题啦，咁啊，去得噶啦，咁即系些少当你难民咯，系咪？嗯。 但理论上可唔可以话，即系双方都你情我愿，或者英国系调整一个俾佢哋移民嗰个嘅门槛降低咗，咁都系咪？如果大家都愿意，又系咪可以咁做咧？即系未必系违法。 咁当然啦，咁啲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改自己嘅入境政策同国籍法，改得最多就是英国，佢一战后咧。知道大英帝國解體，佢唔俾自己嗰啲屬土嘅人嚟，佢改咗 N 次嘅，所以改得最多就是英國，佢嘅入境條例都改埋嘅、 嗯， 因為本來佢以前冇 immigration control， 對所有嘅屬土人啊自由去，佢、嗯、都一路收緊啊。當然啦，佢有權收緊，亦都有權對某類人士放寬，你去係你情我願，但係。呢类人就唔同话喺英国读书啊、成长啊、喺英国揾到职业嗰啲，因为嗰啲系融入英国社会啊嘛。呢、 嗯、 啲你唔系融入英国社会啊嘛，系嘛？即系亦都有可能呢啲人咧系住满6年就会翻翻嚟，因为佢适应唔到。 嗯，整体啦，今次中国有一个嘅反制措施啦，针对BNO 呢个签证，就话即系唔承认佢做旅游证件啦。预计嚟紧系咪都会再有进一步反制措施咧，再重手啲咁啊？ 选项有好多嘅，系嘛？由最可以讲杀伤力大嘅，到比较轻温和嘅吓、啊，譬如你话 嚴格執行中國國際法第三條、第七條，由將來某日開始，你可以咁樣嘅。咁你亦都可以只針對 BNO 嘅。針對 BNO 咧，亦都可以考慮咩時候嘅？係咪話佢一申請就針對話你已經等同係移居外國？因為咁啊唔係好公平，因為有啲人或者住滿六年會翻翻嚟㗎嘛，係嘛？亦都係有市民個指出咧，就咁啲首歌唔關啲首歌事，一啲首歌唔係自愿去移民，個父母帶佢去嘅啫，十八歲以下嗰啲啊。咁所以如果係要真係針對嗰啲 BNO 話，你入咗籍啦，我就真係執行中國國籍法第三條、第七條，咁可以係六年之後等你真係入咗籍。咁執行呢就要靠香港嘅入境處，因為我哋冇邊啲人入咗籍嘅資料，呢資料係英國政府自有，但係憑我哋入境處睇佢嘅即係出入境嘅記錄啦，同埋可以要佢申報啦。如果佢返嚟再申報登記做選民啦，或者係去攞10,000元啊，或者去再攞特區護照，咁入境處要求佢申報。 Okay. 你有冇係根據 BNO 途徑去咗英國定居啊？呢啲我哋隨時都睇到嘅。兼且如果佢入境處提供虛假資料咧，最高係可以判入獄14年。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啦，即係而家有啲意見就話係咪要做一個釋法咧？即係如果入籍咗英國用5+1呢個方法咧入籍咗英國嘅人士都要喪失呢個香港永久性居民嗰個嘅資格咧？點睇啊？葉劉淑儀簡單講下。 因為1996年有個釋法啦，咁啊，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要真係揸正嚟做咧，就要做一個釋法嘅。但係釋法咧就係冇追訴力嘅，因為佢唔會影響已經持有多重國籍嘅多重護照嘅人，唔會影響現在嘅人。如果係釋法，都係講將來嘅狀況嘅啫。 OK。好啊，同阿葉劉淑儀傾到呢度啊，葉劉淑儀咧就係新聞黨主席嚟嘅。轉頭翻嚟咧，繼續會聽你哋嘅電話喎，歡迎打嚟18723111，18723111啦。頭先講到呢個鐘頭講咗兩類嘅題目啦，包括就有 BNO 嘅簽證，有啲嘅新安排咧，亦都講到太空卡咧有一個嘅實名制要做登記喎，會唔會都影響你啦？呢兩個措施，歡迎打嚟18723111。 肺炎疫情反覆，政府推出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在星期三届满。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限聚令很大机会延长两个星期，跨越农历新年。消息说，由于担心农历新年再有大型爆发，故此无意放宽现行措施，会在过年后才再检视。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就说，明白市民新年会有聚会，建议市民在聚会前一两日可以先做病毒检测。有病徵的人士要盡快求醫，當然最好就是避免聚會。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藍田麗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早前實施強制檢測之後，港府昨日引用規例，昨晚7點起將藍田麗港城該兩堂大廈列作受限區域，是港府過去9日第四次封鎖疫下，由三毛大廈封到大型私人屋苑。昨晚有居民得知封區之後表現激動，批評當局做騷，亦都有居民批评封区的安排相当混乱。当局指出，由上个月18日到29日，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一共录得15宗确诊个案。昨日亦新增一名65岁女患者，但是住在丽港城第一座。当局评估风险之后，认为有需要封下强检。《東方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本港疫情大上大落，昨日新增53宗確診，比起前日28宗激增近倍。其中44宗是本地個案，當中17宗源頭不明，另外有20多宗初步確診。44宗本地個案入面，多達33宗係發生在非指定區域，佔本地個案75%，反映疫情在全港擴散。另外，機場三跑地盤群組昨日新增4宗確診，累計增加到去15人中招。蘋果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港府昨日起配合國家的反制措施，不接受行使 BNO 在香港出入境，乘客登機回港需要出示特區護照或者身份證。香港航空和國泰航空趕在生效日之前在官方網站提醒旅客注意新措施。新措施實施第一日，機場離境大堂的自助保安閘口暫時停用，離境人士亦都需要向職員出示護照或者身份證。機管局表示，為了配合政府新措施，自助保安閘口正作出相應安排。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 英國政府昨日正式開放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的簽證計劃，合資格香港居民昨日下午5時開始可以透過網上申請簽證移居英國。明報記者實測網上申請程序未有出現網絡擠塞。中聯辦和國務院港澳辦昨日都分別發聲明，強烈譴責英國公然違背承諾，認為這樣做會嚴重侵犯中國主權，想將大批港人變成二等公民。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就說，昨日是自豪的一日，英國履行了對港人的承諾。明報報導。 成報報導，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在網誌表示，去年頭11個月的註冊結婚數字較2019年同期下降超過四成，加上去年的疫情和經濟情況，預計今年本港生育率可能會進一步下降。他指出，只要香港經濟環境轉好，2022年或者生育數字會有所提升，到2024年龍年的龍仔龍女出世，數字亦都會反彈。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日報》的社論說，新型冠狀病毒疫苗供應不穩定，歐盟不惜向全球半數的國家開戰，禁止疫苗出口大約100個國家，香港訂購的牛津疫苗亦都可能會因此而受到延誤，港府不能夠再呆等，除了是要向藥廠、歐盟據理力爭之外，也都應該主動尋求中央幫忙，盡快取得內地其他疫苗的資料和供應，切勿延誤港人疫苗接種計劃。星島日報社論。 蘋果日報評論，民建聯主席李慧瓊上星期公開要求政府盡快引入內地疫苗，認為不用計較第三期臨床數據，反而擔心外國生產疫苗可能引起水土不服，又說實際有多少人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比研究數據更加重要。評論批評他既不尊重科學，更加對市民的生命安全全然不顧，一心只是想奉承邀寵。蘋果日報評論。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回顧近年英國政府在香港事務上的所作所為，他們從來未有為香港和港人的福祉著想，而只是將港人當成和中國搞對抗的棋子。英國今次借助抹黑香港國安法操弄 BNO 議題，不過是企圖將港人變成移民棋子，吸走香港人才和資金，同時繼續分化搞亂香港，干擾中國發展。文匯報社評。 成報社論說，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發表的研究報告，超過七成受訪的青年認為政府不重視本地青年留港發展，近兩成九受訪青年表示有打算移民等。社論說，從反修例到現在，青年和當權者的鴻溝依然，港府沒有提出針對措施去改變。年輕人需要的不只是一間屋、一份職業，而是一份尊重和聆聽。一個城市需要年輕人才有活力和創造力，如果香港不做好青年政策，東方之珠只會暗淡無光。成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啦，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就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嘅。龙翔道去观塘啊，近住天马苑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咧排翻去泽安村近狮隧一段开始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返红隧车龙就在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返湾仔绕道方向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顺德中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都是慢车。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挤塞，龙尾在南昌站。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维景湾畔，同埋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而家就水务设施条例修订建议咨询公众，建议包括监管水喉物料同工程，加强保障食水安全，同埋推行强制用水效益标签计划，仲会探讨点样防止私人地方嘅公用水管流失食水。咨询期至2021年2月3日，详情上水务署网页睇下啦。 2021年2月1日，丽港城五座七座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没发现确诊个案。 英国开放 BNO 签证通道，港澳办谴责英方违背承诺。 本港新增53宗确诊，44宗本地个案，17宗源头不明。 世卫专家组考察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及白沙洲湿货市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翻翻嚟千禧年代9:12啊，同大家讲过两个题目啊，头先就讲到关于引入呢个电话智能卡嘅实名登记制咧，会咨询公众一个月啦。头先就同两位嘉宾都倾过，即系亦都涉及一啲系咪一啲保安嘅理由啦，可能要做呢个嘅实名制啦。另一方面又会谂可能嗰个嘅私隐啊，或者对创科业界啊，即系科技资讯科技业界咧，都有一啲嘅影响嘅。咁另外咧就讲到啦 ，BNO 签证移民英国嗰个嘅安排。咁啊，欢迎打嚟1872311嘅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系啊，早晨啊，萧乐文。 系，请讲。 系，我啱听咗阿刘伟兴即系讲紧个关于嗰个 BNO 嗰个问题咯，我想反驳下佢嘅啫。即系 BNO 作为一个旅游证件同埋身份证明文件啦，我对香港人系冇咩影响嘅。 嗯。 只系多一个旅游证件啫，因为香港即系我哋香港人揸住特区护照，都照样可以去唔同嘅国家，只系英国。为什么他会单方面会提出就是说可放这个 BNO 5加1的签证，即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他就是因为中央有那个是国安法之后，他就单方面提出就想说这个 BNO 就是目的就是想吸引中产人士和那些黄丝，就是他移民到英国。其实你说真的，英国他的目的，他现在的经济是衰退，他的目的就是想为他们向英国带来那个收入。佢唔係話真正即係為你哋香港人可以移民去英國，因為你香港人佢有個限制嘅，佢雖然唔加入咧，頭個半年你去到英國移民，你係唔可以出去工作噶嘛。你講真，你英國人而家嗰個經濟衰退，佢會唔會俾你哋香港人去同佢哋爭飯碗啦？因為我哋香港人都唔會都有啲咁嘅心態噶啦，哇！啲新移民都嚟同我哋爭飯碗啦，係咪先？我如果你哋真係入籍咗英國而失去咗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我覺得佢將來即係從即如果你想回流，我觉得是很难咯。同埋即你唔好似97之前，你香港人即系话之前嗰时都几多系话去咗做啲二等公民做回流。但今次如果系冇咗双重国籍，我觉得要即系要三思而后行咯。 嗯，好啊，多谢晒陈女士。不过双重国籍嗰个系咪会真系即系因为 BNO 签证入咗英籍之后咧，系会取消咗呢一个嘅香港永久性身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嗰个资格咧？呢、這个都系要再睇下下一步系咪会真系咁做啊？吓，电话旁边仲有陈女士，早晨，另一位。 早晨，你好啊。咁我想话咧，其实呢、這个咁样话。取消做旅遊證件好似冇乜效，因為你都仍然可以用香港身份證出入啦。咁、人哋其他國家都承認，特登同你中國作對都得㗎，係咪？冇選到香港人出去啦。反而你話我係咪咁多人去英國呢？我又唔覺得係，因為你睇下要用花費好多錢，同埋好多其實好多考慮因素。我唔相信有十幾萬人即係會過去咯。 嗯， 因为佢会估计最初唔知今年十几万，我唔会觉得系咁咯。同埋如果香港如果大政府啊真系狠啲嘅话，佢就应该净系得一个国籍，好似有好多国家都系唔可以你双重国籍。不过我知道佢考虑因素就系因为有其他商界啊、高官啊，其他根本就好多都有双重国籍，呢样佢又做唔到啦。即系佢其实如果真系有心嘅，所有你要效忠中国啊嘛，全部都净系得一个国籍就得。 嗯， 好啊，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啊。讲下先，寻日咧就中联办发言人咧就对于呢一个 BNO 嘅签证嗰个回应，佢就话咧，即系香港回归之前咧，中英双方已经就 BNO 嘅问题达成共识，并且系互换谅解备忘录。英方咧系明确承诺咧系持有 BNO 港人无居英权啦，而中方亦都将 BNO 系视为旅游证件处理。咁发言人就话咧，英方系公然撕毁承诺啦，就藉口香港国安法咧系操弄 BNO， 咁啊一再扩大適用範圍，試圖將大批香港人咧係變成二等英國公民咧，就改咗呢一個原本咧中英兩解嘅 BNO 性質。咁另外英方方面咧，英國內政大臣咧彭黛玲咧就亦都係發言，咁就講到話 BNO 嘅公民咧，而家可以自由咁咧選擇喺英國生活啦、工作啦、學習啦，咁係英國咧履行咗對港人嘅承諾嘅，有啲咁嘅回應嘅。咁啊，對於即係 BNO 嘅嘅討論咧，咁仲有另一方面咧，就係關於即係實質而家唔能夠作一個旅遊證件同埋身份證明。咁啊，見到咧特區政府都話咧會全面配合國家啦嘅一啲嘅反制措施啊嘛，包括就話BNO 係唔可以用嚟喺香港出入境嘅。咁啊，相關嘅香港居民咧係可以繼續以特區護照啦，或者係身份證啦，香港永久性居民嘅身份證咧係出入境嘅。對於航空業嚟講，或者真係一個旅客要去旅行啦，實際有啲咩影響呢？請嚟一位嘉賓，有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早晨。 係，早晨你好。 早晨李永富，咁啊講下啦。一般情況之下，而家如果個旅客喺香港買咗機票之後，實際有啲咩影響啊？呢一個嘅最新安排。 依家最新安排咧，就係我哋要睇佢哋嘅特區護照或者係香港身份證。嚟到去睇翻呢兩個證件。 嗯。咁所以就話，如果去到機場嘅關口嘅時候，係咪都要帶曬兩個證件咧？如果只係得 BNO 嘅話，係離開唔到香港。 應該係我哋依家個收到嘅信息咧，就係話，如果嗰、那個旅客係只係攞住 BNO 嘅話，俾我哋睇，咁我哋都要睇翻佢哋嘅特區護照或者係香港身份證。 嗯，咁就即係基本上其實即係正常大部分啦，香港人都會有身份證啦。咁所以嘅話，佢哋出境嘅時候基本上就唔會因為拎住 BNO 護照喺香港呢個部分係有影響啦，係咪啊？ 我哋依家暫時登機就係咁嘅情況。咁但係我哋收到旅行社講咧，就係話。旅客如果要买机票的时候呢，就要用特区护照。咁就同埋呢，就是如果佢响外地攞住淨係 BNO 返嚟嘅时候，可能会有啲问题。 哦，咁即咁过往如果即而家就话香港唔承认 BNO 啦，但过往譬如你订机票买机票都已经可能之前做咗㗎啦，咁而对面可能英国呢就继续承认 BNO 啦，咁究竟有啲乜嘢要改变呀？呢一个方面使唔使特别再做啲咩？可唔可以之前头先呢个做法买咗机票之后喺机场係攞唔攞到机票，出唔出到发嘅呢？又 依家都攞到嘅。 嗯， 係。因為依家我哋都仲係有啲網上售票啊，嗰啲都係用緊只要佢填翻嗰、那個有效嘅旅遊證件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哋依家都可能啱啱第二日，咁所以我哋暫時因為有啲可能 booking 係之前做嘅，咁所以其實啲資料已經係用曬 BNO 啊咁樣，所以我哋都要睇翻佢有冇。所以去到機場嘅時候，我都要睇下有冇身份證啊，同埋啲嗰個特區護照。 嗯，不如簡單講下先。而家喺機場咧，都有幾個唔同嘅關卡嘅，即係譬如首先喺櫃位要做登機手續啦，有禁區啦。講下唔同嘅情況，邊啲情況有可能要睇身份證啊，有可能要睇護照啊？喺嗰啲唔同嘅情況，而家個影響係咩先？ 去到櫃台攞登機證嘅時候，或者係佢哋自己依家有啲其實都唔需要埋去櫃台攞噶啦，佢哋自己係攞嗰個即係電子登記嗰、那個機票噶嘛， 嗯， 咁所以其實佢一路入到去咧，係去到登機前嗰個櫃台，我哋先會再睇下佢嗰個證件嘅， 嗯， 啊就會咁樣。 咁所以而家就話係咪睇到個證件，你就算係用 BNO 護照，但你用身份證嘅話都可以照去啦，咁樣。 係。 嗯。如果而家喺新嘅規例之下啦，喺外地翻嚟香港啦，講緊航空公司咧，會唔會即係俾一啲只係拎住 BNO 護照嘅旅客上飛機翻嚟香港噶？ 因為香港呢邊就唔承認啦嘛，而家話。 我哋暫時就未收到咁嘅個案住， 係 咁，但係我以前就曾經就聽過就係話，如果你揸住本護照，即係攞住是但一個啦，去到再翻嚟嘅時候用咗另一本護照咧，咁就可能會喺外地就會俾人扣查咁樣咯，要問清楚然之後先放咯。 即係你意思 誤咗，係啦。即係如果你出嗰陣時候，你可能揸住特區護照嘅，但係你去到當地可能諗住，喂，我唔記得咗本特區護照放咗喺邊度，攞本 BNO 出嚟咧。 嗯。 咁翻嚟嘅時候咧，咁因為你冇咗個入境記錄啊嘛。 嗯。 即係喺當地嗰個入境，咁人哋咧就會問翻你攞翻曬啲資料，或者要延可能變咗延誤咗你嗰個行程翻嚟咯。 但係最大嘅後果係咪就係延誤行程，定係根本係入唔到境咯？ 因為以前嘅呢、這個就咁，將來會唔會真係入唔到境咧？呢、這個就要睇翻當時嘅情況啦。 嗯，過往有冇試過咧一啲出發地啊，同埋即係個目的地嗰個對旅遊證件嗰個要求啊、承認係唔同咁樣嘅？有冇一啲咁嘅情況出現過，或者點樣處理嘅咧？你以你所知？ 以前咧就係、是、其實你如果去到當地，你攞住本 BNO 或者攞住特區護照咧，都可能有唔同嘅需要去簽證嘅。 嗯。 咁所以其實你都係揸住當地嘅簽證去入境嘅啫。 嗯。 係離境嘅時候咧，就反而咧就係話人哋要攞翻你嗰、那個入境記錄，然之後先俾你走。咁嗰度就會係有問題咯。 嗯。整體今次即係宣布特區政府啦，宣布就話即係 BNO 係唔能夠用喺香港出入境啦。有冇聽到話即係航空公司即刻有一啲嘅指引俾員工啊？前線要點樣做啊？咁 指引咧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就係講一定要再去睇翻嗰個當事人有冇攞住特區護照或者香港身份證，淨係加多咗一個咁嘅指引啫。 嗯， 係現在。呢、这個階段， 對於即係一啲空勤人員咧，佢哋自己可能會唔會都係嗰個護照上面都係淨係得 BNO 嘅，有冇即係航空公司針對呢一方面都有啲咩講法？ 因為其實就航空公司咧嗱，呢個機組人員咧，因為佢哋全部咧都係揸住嗰個叫做我哋學嗰個機場嘅禁區證嘅。咁其實咧，我哋係上飛機咧係要查呢一個嘅。咁甚至乎咧，就算佢去到外地都好啦，因為佢哋會有一張叫做 Generation Declaration 嘅。 嗯。 咁就係將成個機組人員嘅名單咧，同埋佢護照咧印曬上去。咁其實當地你出境咧，佢哋係排另一條隊嘅。咁佢哋係攞住嗰張嚟到出嘅。 嗯。因為我見好似咪話國泰就發電郵就要求即係冇其他護照嘅員工咧，就要換特區護照啦，咁啊嘛。 係，即係呢個站，即係依家係啱啱開始啊嘛。 嗯。 咁所以就算你依家申請都唔係即刻可以咁快換到攞到啊嘛。 OK。係。 好 啊，同阿李永富傾呢度啦。整體嚟講咧，就係對於旅客嗰個影響唔係好大嘅，聽到佢嘅講法咁啊。李永富咧就係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嚟嘅。轉講下啦，疫情嘅情況啦，見到咧，尋日咧確診就53宗啦，不明源頭個案就17宗。咁啊，其中喺麗港城嗰度咧，就尋晚咧就劃咗一個嘅受限區域啦。咁見到就話設立咗8個臨時採樣站，並且要求咧受檢人士咧喺今日凌晨2點之前咧係做一個嘅採樣嘅。咁就話460名左右嘅居民咧，係接受咗檢測，當中咧係冇發現咧係有確診個案嘅。咁另外疫苗嗰方面啊，見到內地研發嘅滅活疫苗咧，科興咧就未有第三期嘅臨床數據啦。至於講到復星 BioNTech 方面咧，嗰個疫苗啦，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同藥廠溝通咗之後咧，就獲回覆啊，就話佢哋嘅疫苗咧係暫時唔受限制影響，因為講緊咧而家喺歐盟嗰度咧有一個嘅宣布咗一個嘅管制出口，咁大家都擔心咧，即係呢一啲疫苗嚟香港嘅供應咧，會唔會都受到影響啊？再請一位嘉賓同我一齊傾下，有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早晨。 早晨，早晨。 崔俊明想講頭先講嗰個疫苗供應之前咧，先講下我見你哋有一個嘅調查，關於啲人即係會唔會打疫苗啊嗰樣嘅，嗰個結果係點啊？ 嗱，我哋發現到咧就唔打疫苗咧就大約 33% 啦，最多百分比即係 36% 咧，就係嗰啲考慮當中啊，未決定嘅。咁就真係打啦，就你政府俾邊只我都打咧，就係 31%， 即係大家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到啦，係啦。 嗯，頭先你話即係有個 36% 嗰個係由一啲 遊離分子啊，我哋叫做嚇，即係佢又未決定啊，又冇話唔打嚇。 嗯，有冇咩特別原因係遊離嘅咧？ 即係我哋問翻佢點解要考慮咁耐啦嚇，即係佢最主要係擔心嗰啲副作用啦，同埋佢哋希望佢哋希望即係等多啲人打咗先咁樣咯嚇。 嗯，見到你頭先又話啲係即係係咪都諗住打㗎啦，支持打㗎啦，都有超過三成喎，呢個有冇特別原因啊？呢個係 係嘅，因為我哋睇翻我哋叫中堅分子嘅意思，即係話佢哋已經決定咗㗎啦。總之政府安排咧，我就打㗎，呢個就31%。咁問佢點解咁有信心咧？咁其實佢哋最主要就話信政府嗰啲資訊都足夠嘅，因為其實呢個成正比嘅。我哋問咗佢個原因咧，佢就話啲資訊足夠，所以我就決定打啦咁咯嚇。 嗯，整體啦。譬如是不是就是剛才你說話覺得資訊足夠的百分比就是那三成一的人，對於現在政府對於即疫苗資訊方面的透明度啊夠不夠啊，怎麼看啊，這個有沒有調查？ 我對學會怎麼看呢？因為最近他出了一個疫苗的網址啦，咁就提供啲資訊啊，譬如邊種疫苗啊，邊種啲疫苗有咩副作用啊咁。咁當然啦，資訊就冇話多嘅嚇。咁其實我哋希望政府都會做一啲針對性嘅資訊啦。即係因為我哋調查發現到咧，嗰啲即係人點解怕打針咧，就係嗰啲副作用啊。咁同埋點解疫苗會咁快生產到咧？係咪即係乜嘢都唔使睇啊？啲數據又唔睇啊？咁樣其實。呢啲就正正，如果能夠解決到呢啲副作用嘅資訊咧，其實我相信嗰啲遊離分子都會加入埋接種嚇。 嗯，我另外見到你哋個調查都特別問到一啲定期探望長者嘅人，點解會問佢哋咧？同埋佢哋嗰個願唔願意接種嗰個意願又點啊？ 我哋都係啊，因為我哋問翻，因為有啲人士咧就會定期探長者嘅，包括可能屋企人又有啊，又或者因為佢哋工作上都要探長者，但佢哋接種嘅意欲咧得好低嘅啫，得20%。咁正正呢班人咧，其實就最緊要接種啦，因為點解咧？其實佢哋接種咧唔係淨係保護自己，係保護埋個長者啊！你諗下佢接觸個長者，但佢又唔去打針喎。當然啦，佢哋有戴口罩嘅，咁但係口罩嗰個保護力一定冇疫苗咁大啦，係嘛？ 嗯，但係20几个百分比，即係百分點嚟講，都真係比較少 喎。係啊， 原因係咩咧？ 佢哋啲教育其實都收到好多資訊，所以點解醫護人員啊，或者長者安老院舍嗰啲工作者啊要打呢？就原因因為要保護翻嗰個長者。大家都知道挪威即係當然啦，同疫苗無關啦，但係因為嗰啲長者真係個免疫系統比較差啲，咁所以一定要即係保護翻佢哋，用群體免疫咯，呢個概念要保護翻啲長者嚇。 成日話群體免疫就要去到70%，但係而家中堅話打得30%到啫 喎。係啊，仲未計嗰啲細路仔，因為疫苗係細路仔係冇，即係16岁以下嗰啲都唔打到嘅嚇。咁所以個意思即係話咧，即係羣體免疫其實70% 係一個即係最基本嘅啦。其實你睇翻麻疹啦，其實去到95% 先至叫做羣體免疫嚇。 嗯，嗱，崔俊明啊，我哋聽一次新聞，轉頭翻嚟咧再揾你講講啦。因為而家嗰啲疫苗供應咧，大家都非常之關注啊。轉頭翻嚟繼續同你傾一傾啊。崔俊明咧就係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歡迎你都打嚟1872311，講下你睇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将蓝田丽港城第五座和第七座列为受限区域的强制检测行动，今朝早7:30完成。政府话截至今日凌晨2点，有大约460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新确诊个案。政府正在受限区域内采取执法行动，确认所有人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会另行公布正式撤销相关宣告的时间。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青葵公路出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接近马加烈医院。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葵公路，即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美孚嘅第三四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马加烈医院附近。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的快線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大車多，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小欖的快線有交通意外，一大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在馬會大樓對出，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去紅隧方向，排到去學園街，加士居道過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车多，排到去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同埋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你有冇听开广东广西噶？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啊嘛！ 果然系粉丝啊！介绍个猛人你识啊！ 好啊！ 活在当下嘅香港，人嘅心灵会唔会特别嘅脆弱呢？我系林以乐，由今个星期开始，我会加入广东广西嘅主持行列。以后逢星期三嘅晚上，我会从新心灵出发，令大家获取富足嘅精神生活。 2021年2月1日，丽港城五座七座强制检测行动完成，没发现确诊个案。 英国开放 BNO 签证通道，港澳办谴责英方违背承诺。 本港新增53宗确诊，44宗本地个案，17宗源头不明。 世卫专家组考察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及白沙洲湿货市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39翻返嚟千禧年代。头先咧就讲到有关于新冠病毒嘅疫苗啦，有一个嘅调查，究竟香港人咧对于即系接种疫苗咧嗰个嘅意愿有几高咧？咁有个结果，头先同阿崔俊明倾咗啊。咁另外咧都想同阿崔俊明倾一倾啊。电话旁边就有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嘅。 系你哋好，你好早晨。 继续咧就想讲下啦，因为见到欧盟委员会咧喺上个礼拜咧就宣布咧疫苗出口一个管制措施，咁就话3月底之前咧会要求疫苗生产商出口之前都要向生产地的欧盟成员国申请许可，经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磋商审核两个工作天才可以批准出口的。现在复星 BioNTech 就是属于在欧洲的生产，现在香港也是订购了这一剂疫苗的，对于香港的疫苗供应会不会有影响呢？你自己评估。 哦，因為今次復星 BioNTech 香港買嗰啲咧就喺德國製造嘅，即係佢個總公司 BioNTech 製造。咁同埋咧就香港政府因為早期啲同佢簽咗約啊，就簽咗750万咧，所以其實你睇翻歐盟 嘅網都有講嘅，其實嗰個管制啊申請咧就唔影響早前簽咗約嗰啲嗰啲購買嘅，咁所以香港其實可以即係不受影響咯。但係後期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譬如美國啊或者其他國家，我想加注，我想買多啲咧，嗱呢啲就可能佢要小心啦，因為呢啲未簽約嗰啲咧可能受到影響嚇。 嗯，但萬一啦，真係個疫苗供應咧有影響嘅時候啦，令到BioNTech 未能夠預期嚟到香港啦，嗰啲疫苗供應，你覺得對於香港嗰個疫情控制方面會唔會都比較大嘅打擊咧？ 係啊，其實我哋都要兩手準備啦，因為其實阿斯利康牛津大學嗰只就話六七月啦，但係最近佢都係俾貨都延遲咗兩個月，咁如果你話六七月咧，可能連九月先至會嚟到貨，咁呢段咁長嘅時間，即係由三月當佢真係開始打啦，至到九月咧都靠一隻疫苗咧，其實個風險比較大啲嘅，所以點解政府要揾國內各藥幫手咧？其實一定如果真係依靠一個疫苗嘅平台咧，當佢有出事啊，或者啲嚴重嘅過敏反應啊，咁可能要停一停啊，咁就影響就好大噶啦嚇。 嗯，頭先都講到國藥呢一隻新冠病毒嘅疫苗啦，咁其實佢咧都係未喺醫學期刊嗰度咧係發表嘅第三期臨床報告嘅。你自己而家即係點睇？而家有啲討論就話啊，係咪可以照引入呢一隻嘅疫苗嚟香港咧？咁都講到話係咪真係要睇第三期嘅臨床報告係一個嘅關鍵，一定係必須嘅咧？咁你自己點睇？是不是一定要這樣？ 啊，各藥呢都是一些滅活的疫苗來的，就是好像我們流感，所以比較成熟一點，還有副作用即是比復星 BioNTech 少一點。但是呢要我們的門檻一定不可以不守住的，因為其實那個第三期的臨床數據包括安全性啊有效性呢一定要同行評審的。至於出不出文獻呢，這個反而不是那麼緊要，因為文獻你知啦，國內可能唔想出外國嘅文獻咁樣，或者淨係自己嘅文獻。好啦，邊個評審呢？其實可以真係考慮自己香港嘅專家評審咯。但而家其實好多時我哋講同行評審咧，就靠國際嘅專家。其實我哋香港專家已經係睇完人哋國際再嚟評審咧，其實佢哋係有咁嘅能力，同埋佢哋應該有咁嘅責任可以評審到呢啲疫苗嘅。 嗯，即係你意思係香港專家直接問國藥方面攞一啲嘅臨床數據，然後自己評審執。 冇錯冇錯，因為其實香港專家裏面都有香港大學嗰啲教授啦，中文大學啲教授，同埋有關醫生啊、藥劑師嗰啲，佢哋根本都係睇緊國際嗰啲數據㗎。咁點解佢哋把關，點解唔可以直接俾佢睇咧？這個其實一個方法係可以加快到國藥可以喺香港有得接種嚇個速度咯。 但如果有一個國際期刊係審核咗啲數據，會唔會係更加雙重把關咧？ 所謂嘅期刊嘅意思咧，係只不過有一班人係負責幫呢、這個，譬如舉例啊，《刺針雜誌》或者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佢有一班醫學專家又或者藥學專家喺度評審咁解啫嘛。咁佢哋都係一啲醫生或者藥劑師嚟噶。咁同樣地，香港其實都有一啲專家，咁其實佢哋都係國際水準，因為其實佢都有幫外國去評審嘅。咁既然係咁嘅，不如自己嚟評審，同埋有個好處咧，國藥咧，因為佢係如果有中國人嚟講咧，呢隻針係打喺中國人嘅身上係比較多。如果係復星 BioNTech 咧，其實打喺香港人或者中國人嘅身上係講緊細個10% 嘅嚇。 嗯，但係而家喺即係審批疫苗嗰個委員會入邊，係咪全部專家都係有經驗，係可以做到呢一個審核數據嘅工作㗎？ 政府揾佢哋做專家咧，一定要識睇嗰啲數據啦，即係頭先講嗰啲臨床試驗數據嘅安全性啊、有效性啊。咁大學兩所大學嗰啲專家咧，其實都係其實日日都係做緊啲研究啊，同埋幫緊啲外國嘅期刊去審批啊。咁其實唔難嘅喎，不過問題佢哋係真係要有信心嚇，就自己去決定，然後建議俾食物及衞生局咁解啫嚇。 嗯。你覺得如果真係好似你咁講啦，即係香港方面咧，自己主動去問國藥攞一啲嘅數據，然後再俾專家去評審啦，個機會大唔大咧？首先對方未必會俾嘅喎，咁二來就係、是即係一啲嘅市民啊，個信心又會唔會咧？即係而家個把關就落咗喺淨係啊，落咗喺即係顧問專家委員會嗰度去做一個嘅疫苗審批喎咁。 嗱，其實咧，我哋學會都睇到，最後調查都睇到咧，其實佢哋係希望打呢個國 產，因為我哋問嗰陣時得科興嘅，其實都有一班擁趸嘅，咁其實佢哋都即係就算你冇專家評審，佢哋都話我諗住打科興，甚至醫護人員有好多都話想打科興，因為佢係滅活嗰個技術係比較成熟啲，同埋個副作用比較少啲。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加埋我哋香港嘅專家都俾個信心話，得，我睇過啲數據都冇問題，其實都唔係話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其實外國嗰個專家又好，或者香港專家，其實佢哋睇嘅嘢係個分析係，其實我覺得係相近嘅，大家都知道，同有人講過咧，其實點解要將一啲即係科學嘅數據擺上網俾市民睇咧？即係唔好低估市民嗰個分析力咯。雖然佢未必有醫學嘅訓練或者藥學嘅訓練，但其實我覺得呢啲數據其實如果識睇或者識統計學啊，或者有翻方面啊，咁其實都唔緊要㗎，咪大家去睇下咯，公開佢咁解啫嘛，係咪？ 嗯，頭先我另一個問題就是對方藥廠會唔會直接俾？ 哦，係啊，其實呢個好大嘅關鍵嚟㗎。其實國藥咧背後咧係有國家支持嘅，咁所以一定香港要揾北京出手先得啦。一如果淨係好似最初嗰陣時揾國藥，佢係真係唔睬你嘅嚇。咁而家一定要中央出手，要國藥真係俾啲數據先得嚇。 嗯。另外咧，就而家成日都話，除咗而家三種嘅訂購咗嘅疫苗之外咧，係咪都要諗第四種咧？咁我見到美國有一隻叫做諾瓦亞克斯嘅醫藥嘅疫苗喎，這個你自己有冇留意開？呢、這個如果香港要訂購又難唔難啊？ 這個真係要講一講啦，因為其實政府都即係傳啦，又或者啲專家都覺得 Novavax 呢隻英文叫做，佢就話嘅第四隻，咁我係買過，因為唔同平台嚟嘅。但要注意一樣嘢啦 ，Novavax 一個新科技啦嚇，咁就另一種技術平台。佢個點解啲好多專家都想入呢隻咧？就因為佢個有效性係好高，去到九成幾嚇。不過我要注意咧，呢間廠咧，第一，佢係一間好細嘅美國廠嚟，即係講緊員工啊，400人都唔夠。嗱，細唔緊要，最緊要佢有冇啲往績嘅。但係到而家為止，即係佢其實得30年往績嘅，啊，咁35年到啦嚇。咁但係佢嗰個即係有冇啲藥嘅製品生產錯出嚟，或者製造過出嚟咧，係冇往績係製造過嘅。咁所以其實學會希望政府即係考慮埋 Johnson & Johnson 啦，因為佢係一間大嘅藥廠。而且佢個疫苗咧，係佢有研究嘅數據咧，證明係一劑已經可以得噶啦，唔使兩劑嚇。 咁所以呢個個好處同埋頭先你講話另一種嘅方法嚟嘅，即係咪唔係滅活，亦都唔係嗰啲基因？呢一隻有啲咩特別？可唔可以簡單講？ 佢係一個叫做重組蛋白嘅副單位啊，佢係用病毒都係 S 刺突蛋白。即係然後咧就繁殖多啲嚇，喺第二啲細菌度繁殖多啲，然後就將佢打入人體度嚇。咁呢個技術係另一個技術啦。咁同埋咧睇翻咧呢間廠係完全未出過任何藥物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考慮呢、这個咧，即係呢個一點啊個供應。其實我哋睇疫苗咧，除咗安全有效啊品質，佢個供應穩唔穩定啊，同埋佢間廠房係咪真係個廠嘅能力係咪做到咁多啊？呢、这個都成問題。 即係你擔心佢供應咧， 就佢喺美國噶嘛。咁、美國你知啦，而家美國就見到歐盟又唔出，要禁，開始要睇啦。咁美國都唔出奇嘅，佢可能就話我要問過我美國政府先俾你出口。嗱、呢啲要考慮咯嚇。 點解佢可以打一支就得嘅？ 嗱、Johnson & Johnson 即係強生啦嚇，咁、就打一支原因，佢哋做過啲研究，發現到咧，佢哋一支又做過，兩支又做過，佢、哋發現一支嗰個有效性咧都達到嘅嚇、雖然佢個有效性冇咁高，冇去到90%+，佢係66%到啦。同埋長者佢哋趨向係打兩支嘅，因為長者嘅免疫系統比較差，但係起碼有得大部分人咧打一支嘅好處咧，就係話佢個抗體嘅製造嘅量咧已經足夠去保護咯。 OK， 同阿崔俊明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崔俊明咧就係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中国图书网页千知书店没多久之前出了一篇文，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过去20年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篇文章说2020年大量的黑天鹅事件集中爆发，其中尤其是新冠疫情最诡异，有学者开始讨论是否应该以2020年为界，将人类的纪元重新定义为新冠前和新冠后。 2020年是21世纪前20年的最后一年，过去20年物质充裕而精神空虚，经济繁荣而贫富悬殊， 技术进步而社会重构，大国崛起而文明陨落，种种交织埋一齐嘅因素，让呢二十年嘅历史好似被按咗快速键，喺疫情嘅冲击之下炸裂开来。二十年前开始咗一个新世纪，嗰个时候已经有网络文化观察者、美国作家海文·海利预言，二十一世纪会迎来一个失控嘅时代。他说所有的火焰都将熄灭，所有变异都趋于平淡，所有结构都将自行灭亡，所有的秩序都将归于混沌，所有的控制最终都将失控。但是他没有看到的是，有失控必然有控制，过去二十年一边失控一边控制，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失控都重回控制。这二十年很多的世界性失控，主要包括全球化经济无国界与政治有国界的矛盾失控，金融业的无国界导致2008年因次贷危机而造成的金融海啸的失控，2003年的非典，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瘟疫，让大半个世界彻底失控，美国大选让世人对美国民主秩序大跌眼镜，敲响了西方文明的丧钟。 这篇文章借三本书的内容，对二十一世纪这头二十年的种种失控和出路作出分析。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啊！疫情咧到而家已经超过一年啦，咁啊期间都推出咗好多唔少嘅措施嘅，咁啊其中有一项咧就系关于喺婚宴上面嘅，而家咧就一啲冇食物咧或者饮品供应嘅婚礼咧，个人数限制咧就系最多系二十人嘅啫，咁呢一个咧就系12月2号起嘅，咁但系其实最早咧喺6月开始咧已经有对于一啲嘅婚礼处所啦有一啲人数嘅限制嘅，嗱对于呢个行业又有啲咩嘅影响咧，请两位嘉宾同我一齐倾下，有公民党油尖旺区议会副主席余德宝，仲有咧婚纱店嘅负责人 Catherine 嘅，早晨。 Hello， 早晨啊， 早晨两位。先我想问一下余德宝先，而家喺今次你哋应该都有同佢哋业界咧系有一啲嘅联络啦，一啲嘅诉求嘅，同埋你见到咧喺疫情之下婚礼业界嗰个嘅经营情况系点？可以简单讲讲。 我谂即系我可以咁理解啦。我哋而家暂时就有200多位嘅业界嘅朋友咧，就加入咗我哋呢个婚礼大联盟里边啦。就希望向政府去争取，即系过去可能俾忽略咗嘅一啲诉求啦。我咁理解就系、是、即系疫情系第一，即系对于呢个业界第一个打击啦。系因为疫情令到好多人都有因为社交距离而即系而未必可以举办到婚礼啦。第二步的打擊呢，正正就是政府的防疫政策，包括可能有限聚令啦，或論是就算政府它那個599之章呢，將婚禮呢就做一個豁免群組都好呢，其實都會令到不少人卻步的。原因是啲乜嘢呢？在一個婚禮裏面呢，它是不可以多過20人的群組，而這20個人群組裏面呢，就包括是那些新人啊、見證人啊、觀禮嘉賓啊，或者是相關的一些工作人員啊。其實如果真係啲親屬可能真係越嚟越可數嘅啫，咁喺呢種情況底下，某程度上係令到啲新人咧係卻步唔去搞婚禮住。咁當然我哋實際啲睇翻啲數字啦，如果你睇翻2019年咧，大概有44000对嘅新人，去到舊年啦，即係2020年嘅1月至到9月咧，就大概得翻17000对嘅新人。即係跌咗一半有多咯，咁仲要比起沙士當年沙士情況咧，就都仲係維持到40000人，少好多。咁所以呢個就係好實際，即係數字唔會説謊，見到疫情啦，或者政府嘅防疫政策咧，係令到佢哋係損失慘重咯。 嗯，同一同阿 Catherine 傾下先 ，Catherine 咧就係一個嘅分店嘅婚紗店嘅一個負責人嚟嘅，都想直接問一下你啦，就係而家喺疫情之下，你哋嘅生意有影響咗幾多啊？同埋都見到就有一啲嘅人數上面嘅限制啦，喺婚禮上面呢、這個對你哋有冇影響咧？又？ 絕對有影響嘅，因為其實我哋都想即係，首先多謝德寶有即係一路幫我哋呢一班嘅業內人士啦，咁亦都多謝呢一個電話訪問，等即係出邊嘅人多啲知道我哋呢一班人嘅存在，因為其實我哋婚禮無論即係頭先你所講嘅放寬 政府50人啊，或者而家嘅限聚令或者等等嘅嘢，其實我哋由2020年頭開始有呢、這、一個即係嘅疫情嘅時候咧，我哋係即時已經係反映到咧，即係我哋呢個行業咧係即時跌嘅啦嘅生意，因為喺新人嚟講，即係我哋講實際啲就係、是、新人嚟講，佢要結婚。佢唔係話今日我買一個 product， 佢聽日就可以結婚嘛？佢今日買要結婚嘅一個 product， 佢講緊籌辦一個 event， 籌辦一件盛事嘅時候，佢講緊可能係半年之後嘅嘢，或者最快可能係三個月後嘅事。咁究竟三個月後，佢喺個客人嘅心態裏邊就我三個月後究竟個疫情係點樣咧？擺唔擺到走咧？究竟嗰一刻係五十人限聚令啊，定二十人啊，定係零確診啊，定係點樣？冇人會知嘅呢一樣嘢。咁喺個即係喺客嘅心態裏邊，佢就係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咁如果你係個客，你會唔會喺呢段時間選擇結婚？其實就係呢一個原因都知道。根本就唔會有人想喺呢個 moment 結婚 ，even 佢放寬，我話唔放寬。當然你話放寬會好啲啦，因為有啲趕住結婚或者有啲屋企人嘅問題，佢要馬上要結婚嘅，咁嗰類嘅客人佢就會唔理所有嘅細節，佢結咗婚先。咁但係如果你話一個正常，我哋呢個行業嘅一盤生意，正常結婚嘅人，佢係必須係有一段時間去籌辦個婚禮嘅。咁所以疫情。是仍然在度嘅時候，我哋呢個行業是完全係失控嘅。 OK， 咁啊，而家其實對你哋最大負擔係咩咧？係咪租金咧？但係我見其實之前譬如防疫抗疫基金喺第一輪都有一啲嘅資助俾你哋噶嘛，嗰、那個幫到幾多少、 其實之前防疫基金咧，我冇記錯就應該係三月份嘅時候申請嘅。咁我自己以我自己婚紗店為例啦，咁佢五月份係派錢嘅，我係有受惠到嘅。佢嗰個一筆過嗰個防疫基金咧係講緊80,000嘅。咁但係以即係我唔講我其他同學，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就喺尖沙咀嘅一間婚紗店嘅，咁啊接近1,000尺嗰個鋪位啦。咁我講緊我自己嘅租金咧，喺即係上年嘅時候咧，接近100,000一個月嘅租金嚟嘅。咁政府派咗一次錢，係五月派嘅錢嘅時候咧，係講緊80,000，即係其實佢能夠幫到我嘅嘢係一個月嘅租金都唔到咯。 見到而家婚禮大聯盟就話係咪可以有一個160,000嘅津貼啦？咁另外仲有話即係實體店咧就有半年嘅80%租金嘅資助啦。咁呢個點樣計出嚟嘅？呢個係咪真係幫到咧？又？ 160,000嗰個計算方式咧，我哋都其實係一個好卑微嘅一個計算方式嚟嘅，因為我哋呢個行業有好多唔同嘅即係行家啦，咁有啲係有鋪頭，有啲係冇鋪頭，所以 that's why 我哋有兩個訴求，一個就係80%租金補貼，就係俾一啲好似我哋嘅真係孭住好大間鋪頭嘅，或者孭住一啲即係可能做 deco 嘅，佢哋有一個倉租啊，或者係要擺設啊嗰啲嘢，咁佢哋就可以有一個即係幫助，可以幫助嘅租金先。咁另外160,000津貼咧，就係俾咧業內人士咧，有好多咧，佢可能係冇鋪頭嘅，但係佢都有好多經常性開支嘅，例如可能做 MC 啊、做化妝師啊、做攝影師啊呢一類型嘅工作者咧，佢哋可能唔需要好大間鋪頭，但係佢哋都有一個經常性嘅開支，即係佢哋都可能即係佢哋去 call 我，除咗我攝影師，我仲有一個錄影師，我可能有一個打燈師，咁呢一啲人都係需要有人工要俾嘅，即係我冇疫情嘅時候。我要炒殺所有員工咁樣，咁我哋去計咗一個即係一個 balance， 有大有細，大家可以幫助嘅，傾咗咁26,000一個最卑微嘅一個開支，乘以6個月，希望政府可以幫我哋6個月，咁就計咗嗰、那個即係資助，就希望可以攞到160,000咁樣樣咯。 仲有一分鐘到啦，都想問一下余德寶啦，就係、是預計如果真係你哋呢一個訴求啦，即係喺160,000啦，同埋資助80%嗰個嘅租金嗰度咧。有多少人啊？業界有多少人可以受到惠？可以， 我諗如果我哋揾到200多位啦，咁一定唔止200多間嘅婚紗店係會受惠啦，或者婚禮界受惠啦。但重點就係咧，我哋睇唔到2021年嗰個情況會好轉啊。但如果你話2021年好轉，政府可能有一啲資助嘅話，都仲可以頂得順啊。但我哋睇唔到2021年咧，係會突然間香港會疫情冇得好快啦，係咪？或者係個生活能夠如常，大家會重擺婚禮啦。咁喺呢種情況底下，我相信業界都會繼續去即係頂硬上咯。 Okay. 我哋希望政府能夠協助佢哋渡過呢個難關。 OK， 多謝曬余德寶同埋 Catherine。余德寶咧就係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亦都係公民黨嘅。咁 Catherine 咧就係一間婚紗店嘅負責人嚟嘅。頭先就講到咧喺疫情之下，佢哋婚禮行業咧都有好大嘅影響。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